第31集。 孟昭取证拍照结束，试探着问陆时辰， 你说其他女孩看模样都是20岁左右，那这里为什么会藏了一个老人呢？ 不知道。 孟昭没再多问，看来陆时辰对这个案子的提示到此为止了。孟昭后背倚在床上，梳理着这一晚进入这间地下密室的过程。 似乎从看到徐莹莹从疗养院出来的那段监控时，陆时辰就已经笃定了问题出在疗养院上，再到后来陆时辰又猜中了疗养院藏有地下空间。更诡异的是，在翻墙进入疗养院之后，陆时辰面对那个岔路口极多的花园似乎没有丝毫迟疑。现在想来，从进入花园到发现通往密室的那处草坪之间，陆时辰没有绕过一点路，他在所有岔路口中都选择了最近的那条捷径。 孟昭自己的方向感就极佳，但当时花园内光线晦暗，小路又互相连通，对于第一步该朝哪儿迈，一时之间他根本就拿不定主意。 陆时辰之前说来看望奶奶，难道说他曾经陪奶奶来过这里，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地下空间？不像，从他刚刚的反应来看，他下到这个地下室似乎是有别的目的，而且目的明确。 孟昭想到这儿，又看了一眼斜对面的陆时辰。 从最初的周衍案到后来的校园暴力案，再到如今的疗养院囚禁案，这中间的发展连我自己都觉得始料未及，而陆时辰跟这个案子的关系居然还牵连不断。这个家伙跟这个案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 就在这时，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周奇阳带着强行开锁的工具再一次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了。 周哥，我回来了。 配钥匙里有插座，把插头给我，试试电线长度够不够。 孟昭从他的手里接过插头，走到配钥匙插到插座里。周奇阳在外面试了一下， 能启动。 周奇阳把尖锐的工具头尝试插入门缝之间，滋滋滋的噪声响起来。几分钟之后，门后的铁锁被暴力拆解，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上，两扇铁门随之缓缓开启，狭长而幽黑的通道显现出来。相比刚刚那处地下空间，这个地下通道要更加的简陋一点。孟昭打开手电筒照向四周凹凸不平的石壁，然后他半蹲了下来，膝盖撑着地面，将手电筒照向了地面。周奇阳也蹲下来了。 血迹？怎么会有血迹？ 刚才我打中了一个人的腿，本来想带回去审，没想到被另一个人救走了。走，沿着血迹追过去。 孟昭说完回头看向了陆时辰， 你呢？跟我一起。 我留在这里就好。 陆时辰看上去并没有动身的意思。 把陆时辰单独留在这里，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。不过既然入口有锁，出口应该也有锁，必须要带着周奇阳，而这处地下室又不能没人看着。这样想来的话，让陆时辰留在这里倒也是个办法。嗯， 那你自己小心。 好， 有危险的话就从出口逃走，别硬扛。 孟昭又撂下一句，这才跟周奇阳离开了。两个人加快脚步，沿着通道一路追出去。这通道足有几百米长，幽黑逼仄。果不其然，通道尽头又有一处台阶，踩着台阶上去，一扇方形铁门的轮廓再一次出现在了孟昭眼前，跟入口处的那扇方形铁门差不多。 小周， 看我的，赵哥。 这是一个不足15平米的无窗的空间，四周都是简陋的灰色水泥墙，空气里似乎泛着潮气。周奇阳又打开这个空间的门，孟昭推门走出去，站在过道打量着这个地方。他很快意识到，这是一处老旧的住宅居民楼的地下室。深夜的居民楼一片安静，弥漫着沉睡的气息。 孟昭拿着手电筒照向地面，从地下室出来之后，血迹就消失了。 看来他们应该对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理，或者有人来接应了他们。 孟昭推测完，拿出手机给局里值班的同事拨了一个电话。 立刻发协查通告，让各个交通关口留意车里有没有藏着一个右腿中弹的人。 挂了电话，他又吩咐周奇阳 找人申请搜查令，把周围的居民区商品房全部搜查一遍，还有天亮之后去查这个地下室到底是哪家的，租给了谁，一并查清楚。好。 周奇阳应着，他的电话这时也响起来了。对着电话讲了几句之后，周奇阳抬头看着孟昭说， 赵哥，局里的兄弟都过来了， 走吧，去接应他们，把地下室的人都转移出去。 孟昭说完跟周奇阳一起按原路返回了地下室。回去的时候，陆时琛还跟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，倚着门框，似乎在微微出神。通道内响起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，局里的十几个同事赶了过来。 孟队， 孟队！ 孟昭指挥着这些人把病床推出房间，搬离地下通道。护理院外，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响成了一片。医院派来一辆由大型客车改装的救护车，七个病床上的人被平放到担架上，由医护工作者送到救护车上。孟昭和陆时琛也从地下室走出来了。踩到地面，呼吸到外面的空气，孟昭才觉得重新回到了人间，而刚刚在地下室里目睹的那些画面简直就像是一场荒谬的噩梦。同事和救护人员都正在进行收尾工作，孟昭把市局的人集中到一起，安排着接下来的任务。 我跟救护车走一趟，小周和兵哥留下来，三个任务，一是立刻控制吴威寒，二是封锁疗养院，把疗养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全部传唤到市局连夜审讯，三是搜查那个地下室周围的居民楼，越快越好。 孟昭说完又看向了陆时琛，陆时琛看上去依旧心思深重，让人猜不透他此刻的想法。但是孟昭可以确定，陆时琛此行去地下室一定跟他预想的结果不一样，否则一向镇定的他不会如此的反常。察觉到孟昭观察的目光，陆时琛也看向他。 那我走了，要不我找个人送你回去。 以陆时琛现在的状态开车上路，孟昭总觉得有点不放心。陆时琛简短地拒绝了， 不用， 然后转身朝疗养院的外头走。看着陆时琛走远了，孟昭也上了救护车，车门合上，救护车开往了疗养院的门口。驶进门口的时候，陆时琛也刚刚从疗养院里走出来，孟昭隔着车窗看向他。夜晚11点，路上的车流已经散尽了，道路通畅，救护车疾驰而过。孟昭看着车厢内并排放置的七个昏迷不醒的女人，他的视线落在了那个年迈的女人身上。她看上去有七八十岁，和其他六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对比，显得格格不入。 看起来陆时琛在意的就是这个年迈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她会和这些女孩子关在了一处？陆时琛后来又在找什么呢？ 孟昭侧过脸，又透过车窗看去，陆时琛的那辆帕拉梅拉行驶在另一个车道上，比他们的车落后一点。孟昭陷入到沉思之中，片刻之后他呼出了一口气。 陆时琛身上的谜团暂且先搁下，不管怎么样，徐莹莹和徐玉林都在今晚被找到，这算是一个不小的进展。疗养院、徐莹莹、地下通道的出口都可能成为接下来侦查的突破口。 刚刚几个小时的情绪紧绷让孟昭觉得有点疲惫，他靠向了椅背，正想让自己放松一点，他 他不经意地朝车窗外一瞥，然后一瞬之间瞳孔骤缩。此时救护车正驶经十字路口，而在另一侧的道路上，不到50米的距离内，一辆几米高的卡车从旁边的路口冲着他们直直地撞了过来，并且毫无刹车的迹象。 小心！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